Thank you. 民情重支持，做了一生正。 劝你身体而必须扎正行，我劝你早早的安息，你要休熬夜，我劝你好些穿衣， 出离了